成长，越觉得孤单。我很想飞，多远都不会累，才明白爱得越深，心就会越痛。我只想飞，在我的天空飞。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，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，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，载着我的想念，飞过了地平线。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。我很想飞，多远都不会累，在你想念，飞过了地平线，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。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，你说要我们学着勇敢一点，偶尔哭红双眼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有时候我们的最美感受是来自于那些惊喜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。这位呢是许茹芸，这个空气灵感的优雅女生，如果遇上一位拉丁歌手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这是许茹芸和西班牙著名的一位摇滚歌手 Eagles 的合作。 Of the powers above us.